想你不想睡，在夜里摸索着梦的感觉，无法消散的泪，欢喜和伤悲，让人如何将心情再翻过一页？什么香水会让你漆黑，难以承受的罪，缠绵或心碎，让人不想再追问是谁需要安慰。原来香水如同眼泪，在尝过它之后才会有体会，掉眼泪，所以不要再问我，爱究竟是怎样的香味。 看着你